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要继续来关注冰雪运动的话题。在我们最近的节目当中呢，一直邀请到的是咱们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和大家去分享冰球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些规则上的变化。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请季老师要继续和大家去探讨这个话题。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先有请季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啊。 大家好，我是季俊峰。 嗯，欢迎季老师。在我们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当时听季老师和大家讲到了国际冰联呢是基本上每4年对这个冰球的规则进行一些调整和修改。那在今年啊，他们稍微提前了一点，在冬奥会之前的今年呢进行了一个这个规则上的修改，并且呢也提到了在规则改动了之后呢也会发生一些和以往这种规则上的不同。当然呢，我们当时听季老师和大家去讲述的时候，我觉得的确是会让我们在看冰球比赛的时候有一定的帮助。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来听季老师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啊规则当中的这些变化对于冰球比赛会发生哪些影响。今天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这个新规则当中啊对于场地上的一个变化，是不是季老师？ 好，那我先说说咱们场地上的变化。这次国际冰联把这个规则呢进行了改变，这个变化呢应该是4年一大改，但是今年国际冰联颁发的这个呢是改动比较大。为什么在3年头上改了呢？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更早的顺应冰球的发展，因为北美职业冰球联赛的球员他们已经更多的参加到奥运会当中来了，而在北京这次奥运会当中又可能有很多的北美职业联赛的球员来参加，所以呢让他们更好的来适应这个新的规则。同时呢也通过这些年呢也可以看出来呢这个规则呢更加有合理性的地方就更多，所以说呢这次就实行了。这实行了以后呢，现在规定的是2021至2022版只写1年。然后通过这1年的这个磨合之后呢，估计在明年的时候很有可能大概国际冰联还会改变，因为咱不知道啊。 那应该也就是在冬奥会结束之后， 冬奥会结束之后的它是4年一次的那个大会上，就是每年的大会上4年一次改动，这种格局下还有可能进行改变。 对、 啊、 但是奥运会至少都要按照现在的这个规则来进行。 对，奥运会，所以说奥运会就会按照现在颁发的这个规则来执行。当然我们中国什么时候来执行要听中国冰球协会的安排，但是奥运会肯定是要执行这个新的规则了。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场地的变化，场地呢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主要讲这么4个大的方面啊。一个呢说，首先说是场地的尺寸，先说过去是什么样的规定现在是什么样的规定。过去呢是说呢是25米至30米是顶级的比赛、都是这样。那么现在都可以，过去是25米至30米啊是顶级的比赛，然后较低级的比赛世界锦标赛都是30米乘60米，这是过去的规定。那么现在呢都是25米至30米，长都是60米，所以等于呢过去呢就只有顶级是25到30，那么一般的世界锦标赛是30米宽，现在都是25米到30米。这可以根据本国的这个场地的现有的情况，你如果过去建设的都是大 的宽的这种30米的场地， 嗯， 你可以不用改了， 嗯， 你不要专门为了这个规则再把这场地也不好改，不是那么一点工程两点工程的事儿，所以呢就不用改了，25米也行。那么顶级的比赛肯定是要用25米的， 嗯， 只要是奥运会的比赛或者世界锦标赛顶级的比赛，那肯定都是要用25米宽的这种的，就 没有一个说25米到30米的这种界限 了， 就必须是得25米， 对，必须到25米了。那么肯定是要这样做。那么如果是较低级的比赛，比如说 B 组啊，像 A 组的这个下边的级别的比赛，都可以用25米，也可以用30米。 哎，但是在这儿我想问问季老师 啊， 一般我们会认为场地越大不是越正规越好吗？为什么反而在这种正规级别的比赛还要比刚才说的30米短出5米来呢？ 啊，为什么要短出5米呢？让场地小一点，比赛更加激烈，是这个目的。过去呢就是宽了，已经按照这个30米这个规则呢建了世界上好大好大好多好多的场地， 嗯， 那你这一指令下全都改不太好，也不符合绿色这个大环境这个总体要求，所以说呢就不改了，25也30都可以，25至30宽都可以。 哦， 但是顶级的比赛他会用小的场地， 哦， 啊， 宽变成25，长不变，都是60。 对，这是顶级的比赛。那么它总体的要求呢，就是25至30宽都可以， 嗯。 为了低级的比赛，就不用说我们这个市里边就2块场地，都是30米乘60米的，能不能搞全国比赛？没有问题，搞你的。但是你要是打世界，你们在顶级，那就参加的国家是很有限的，人家国家场地多得很，各种尺寸都有，30米的也有，25米宽的也有，所以肯定要用25米的，这样是比赛更加激烈一些。因为北美职业冰球联赛啊，这次的改动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就是借鉴了、吸纳了和采用了北美的规则。 嗯， 北美的规则都是25乘这个60的，所以都是它的。这是一个场地方面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灵活性仍然在，强制性的只是对顶级的比赛。 对， 他会掌握上强制，在这上面体现就不明确的体现了。 是的，就是适用于我们的顶级比赛，也同时适用于大家所参与的这种大众冰球比赛。 对对对，这种归纳是比较好，既适用这也是有一个。 是的， 这是关于场地尺寸的变化。 嗯， 再有一个关于守门员限制区。增加了这么样一个限制区，为什么呢？就是让这个比赛啊能够多进一点球，不要让那个守门员的这个他的特权呢太宽泛。 说白了，同样也是为了让比赛更好看， 也是为了让比赛更好看，多进点球呗。然后就在那个球门线，也就是在球门的后边加了两条线， 嗯， 呈现出一个梯形，就像一个球门，就像一个小燕子的身体后边那两条线，像小燕子那两个翅膀一样，画在场地上，它一远处一照照片挺好看。 对。 然后这样的话呢，这两条线呢，就是说守门员在这个区域里边，你享有你的特权，你可以压住球啊，把球挡住啊，你不得被对方队员冲撞啊，都享受。但如果你到了这个线的外边，你满场飞去了，出了这个区域了，那你就不享受这个特权了。 对， 你被人撞着以后，裁判员有自由裁量权，有可能他就会放宽一点。 嗯， 因为他是即便是守门员是甭管怎么来说，总体来说都是被保护的。 嗯， 他在往回跑的过程当中，你故意拦着他也不行的。 啊， 那也不行的。但是呢，你出去之后，你的这个被保护程度的这个程度就会降低。 对 啊，裁判员根据你的自由裁量权，比如他真是出去了，但是他是绕了一下，就那么瞬间出去，他马上要回来，这时候你就对他采取什么动作的话，那肯定是也是不行的。 对， 但是必定是限制了守门员的他的 活动 的范围，就不允许出去了。哎，这是一个增加了这么一限制区，这个限制区呢是它是呈现的一个梯形，越靠近球门的方向呢是6.8米这样的一个梯形的上面那个短边是6.8，然后底下的靠板墙那块呢是8.6，6.8、8.6，然后底下那8.6就更宽一点，呈现这样的一个梯形。这是守门员的限制区，增加了这么一块内容。 嗯， 再有一个就是球门区应该是1米180公分，1米8为半径画的这么一个半圆，守门员的 这个球门区呢也叫守门员区，叫法不一样，都一样。它的英文名称叫 Goal Crease。就是球门的区域， 嗯， 但是咱们有时候管它叫，因为守门员老在里边活动，有时候管它叫守门员区 啊， 更 准确一些 的，更准确的来说，应该是球门区， 对， 啊，因为他没说 goalkeeper Chris， 他说的是 goal Chris， 还是球门的这个区域， 哎，球门的对 goal 就是球门嘛， 对， 球门的区域，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区域呢，过去是1.8米画了一个半圆，现在呢，等于还是这么一个半圆，但是把两个角给切掉了，就各切掉了60公分。从这个大宽边来说，整个往里缩了60公分，但是宽度一样，整个长度这边切掉60公分的一个角，这边切掉60公分的一个角，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了。2.4米，整个2.4米，以1.2米这样的长度了，但是整个往前后来说仍然是1.8米， 嗯， 所以把这个区域呢给它缩小了，面积缩小了，它的目的仍然是让守门员的这个活动的区域稍微窄一点， 对， 让他的受保护的区域呢稍微的小一些，也是为了增加比赛的 可看性， 可看性、观赏性，有可能就多进一些球，你别到处都碰不了这个守门员，让他在别不要区域太大，活动区域太大，我认为这还是很有意义的啊。 嗯， 第四点呢，就是这个中区，在2018年至2022年，国际乒联公布了一版规则，叫2018至2022，就在这4年当中执行， 相当于就是这个规则的前身。 的规则的前身和这规则的前3年， 嗯， 等于后这一年呢，就使用了这个新的了。 2021到2022， 那是2018到2022，现在等于2021到2022，2018到2022都重叠了，但是呢。在历年当中确实需要磨合，因为它的变化还是很多的，适应这个新的判法，包括这个球员，包括队员，包括裁判员都需要适应，媒体观众都需要适应。这样的话呢，这个区域原来规定的是22.86米，从端区的板墙往上量22.86米，这样的话呢是这是这条蓝线的中心点。 嗯， 现在又改成什么呢？22.50米。等于是离端区的板墙呢又近了一些， 嗯， 让这中区呢又扩大了一点 范围了嘛， 啊，过去是把那个中区给缩小了，就在2018年至2022这个规则当中缩小，是为了让端区呢面积大一些，这样球不至于老出去，这样因为在端区这儿是真正组织进攻的区域，这样的话呢让那个中区呢稍微的变小了，这次等于又加大了，但是并没有恢复到原来的那个面积， 就是那么大也没有， 也没有那么大， 对， 让它稍小了一点，往里边又缩了，你看22.86到22.50，缩了36公分，这边中区小了36公分，那边松区小了36公分，一共是小了72公分， 嗯， 哎，比原来仍然是大，这端区啊。守门员所在区域比原来仍然是大，但是呢，没有原来那样的大了。 嗯， 这4点是比较大的变化，其他方面呢，都有些球门里边的这个稍稍的有一点点特别微不足道的1公分的变化，其他别的都比较小，就是在场地这方面主要有4个大的变化。 嗯， 这4个大的变化可以来说，它的精神都是为了让比赛更好看，要守门员的。区域更受到一些限制， 嗯， 啊，然后呢让这个中区和公区的这个变化呢是更加合理，就中区也不能太小了，太小了也不合适， 留给他们足够的一个组织进攻的区域嘛，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呢就是场地呢顶尖里的比赛呢小一点，是比赛更加激烈， 嗯， 同时也能够保护守门员，守门员的保护呢并没有减少很多， 嗯， 这就是关于场地的变化，主要就是这些。 这些其实最终的目的就像季老师一直强调的嘛，都是为了让比赛更好看。 是的。 啊，增加这个比赛的一个精彩度。之前您也提到过，其实这个规则更多的它是和北美职业冰球联赛做了一个应该说叫衔接啊。 衔接接轨。 那是不是本身北美冰球联赛跟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所以他们来打这种场地的比赛就很顺的。 对， 这不是咱家场地吗？ 只不过换了个场馆， 只不过换个地方而已，所以说他们就会很适应。 那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这些冰球联赛适应的难吗？ 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对守门员来说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因为过去是很大区域都归他 的，范围更大一些， 全是他们家的。那么现在呢，小了，在球门前边活动区域不能太大了，球门后边也受限制了，都不能太，对守门员来说变化的比较大，所以他要有一个区域，他小心你到你离开这个区域，你就不受保护了啊。 对，其实说白就是需要守门员更多的去适应一下。 对， 而且像您说的啊，这感觉就特别像我们小时候玩的一些游戏，互相追跑，有一方追另外一方，另外一方就说我到一个所谓的安全区的时候，你不能碰我，但是我一出这个安全区，一被碰的话，那就不被保护了吗？ 对， 其实是一个概念的。 对，或者叫家呀，或者叫宝啊， 对对对， 什么这样的，就有点那性质。 那像这个场地的画法，它是会经常变吗？像刚才您提的2018到2022当时的一个变化，和这次2021到2022，甚至说是以前的每一次的这个规则，都会对于场地有变化吗？ 从打四年以前那个变了那个中区了是吧，在那以前多年没有变化。 哦，一直是维持当时的一个比较固定的状态。 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最近这八年才有一些中区的大小的变化。这次是比较大一些的变化，别的好多地方都没有变化，比如争球点争球圈、裁判员区、场上的三条宽线的宽度和颜色，球门线的两条线的宽度和颜色，球门区里边那个浅蓝色还有那个限制那个队员站位的那个短的那个限制线，这些都没有变化 啊。 没有。 所以说啊，规则当中场地的这个变化可以说是在这一版当中进行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对，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而且这个变化呢，在规则当中有特别详尽的描述。是这条它所这个比如说区域，它有一个限制区域的这么一画的一个圈，这个圈的这个线是5公分宽，这5公分宽是包括在整个这个区域的当中还是区域之外，都做了详尽的描述。那么比如说这个线是在这个量它的中心还是量它的里沿还是外沿，都有详尽的描述。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画起来，应该说只要你认真读比较好画。其实它就是三个方面，一个是点，就征求那个点是圆点，再有一个就是线，就是直的那种线，再有一个圆圈，这个区域叫圈也行叫区域也行，基本就这三种情况，你就按照它里边它会 点怎么画，线怎么画，区域怎么画，包括在内还是用它的中心，都有详尽的描述以及颜色。而且现在越来越好画，现在什么呢，你到那儿去买一包那个线就行了，回来往上一铺，拿喷壶先洒点水，然后都固定下，咔咔咔开始浇水了，制作越来越简单。 那也就是说，说白了，每一次我们的这个场地，当然尤其是改完规则之后啊，我们是要重新做。 对， 之前如果是有之前不同的，我们要去改；如果是一片新的冰，我们需要就按照那个规则去给它，像您说的，在上面去画好点线圈儿。 对对对对。然后呢，比如说有些场地就是小孩的比赛，就算了，没后边没有那两个小燕子翅，就是它了。然后守门员区还是半圆吧。 我们没有太过于较真了。 没过于较真。如果是全国锦标赛、全国联赛。因为他刚刚公布嘛，所以咱还没有实行呢，就应该按照新的规则来实行了。 是的。 哎，至于说市里边的比赛啊，省里比赛啊，或者是邀请赛啊，俱乐部的比赛啊，那就谁的赛事谁来决定，任他去了 啊。 大点大点，小点小点吧。 我们主要还是对于比赛的这个级别有一定的要求的嘛。 对对对，根据级别不同。 是的。这是刚才您提到的场地当中的一个变化啊。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和大家分享冰球的规则。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季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只掷这四次球、 嗯、 其他得分以后怎么办呢？由边裁来掷球的。 哟，那为什么呢？ 边裁呢 是给边裁要多找点事儿干、 啊、给就是这样的，给一个人、一个是多找点事儿干，更多的说什么呢，既要保持这个赛会的仪式感，开局的时候要有主裁来掷、 嗯、 同时呢又要保持呢，就是要让边裁呢他们掷球多，因为好多情况都是边裁掷球，什么守门员压住球、比赛停止、什么犯规了、什么越位了、什么打死球，全是他们掷球，所以他们更有经验。 边裁本身就已经有很多持球的工作了， 对，再加 点，然后再给他们要安排再多一些， 再多一些。所以说，把中圈得分以后在中心点掷球这活交给了边线裁判员了。 这是刚才您说的掷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啊，也发生一些变化。对， 还有呢？ 还有就是，就是那个冰球要动一下。 这我觉得您这么一说，还觉得挺新鲜的啊。之前可能的确是不太了解，就原先在规则改变之前，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 以前呢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也是像刚才咱俩说的，就是说根据比赛级别不同，它也有所不同。比方说，它级别高的，这个冰球呢有所要求了。如果级别低的，从库房拿一球直接就比赛就可以了，保室内什么温度就是什么温度了。 嗯， 但是如果这冰球它温度太高了的话，因为它是用黑色硬橡胶所做成的、 嗯、 如果是它温度太高的话，它会软，它一软之后它会在冰上会弹跳。它打出去之后，它这个球会在冰上会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这不走的不平稳。如果动一下变让它变硬了之后，它呢就走起来就平稳， 能也滑得更快、啊、 滑得也更快一些，速度更快一些。 对 啊，这是它的主要的目的。那么以前你说以前什么样子，以前咱们就比较简单一点了，就弄这扫冰不是能扫出很多血沫吗、 嗯、 就拿个桶到那个扫冰车那个车库里边，完了铲上点血沫，把那个球埋到里头就可以了。 以前都是这样的、 啊、以前都是就是这么做，咱们 国 内都是这么做。 大赛也是这样吗？ 在中国举办的几次世界锦标赛也都是这么办的，先把球提前一小时先埋起来，这是场外裁判长布置的任务之一。 哦、 球埋没埋？快点埋吧，它还有四十多分钟，快点埋啊、 哦！这是我们的一项工作呢。 这是我们一项工作啊，有时候哎挺好，那两个小时就埋了，让那球那个冻透了，是这样的、 哦， 都是用这样。但是这次就有了明确的规定。 嘿，这次我们是写在规则里了。 不但写规则了，而且写特别具体。我跟您说说呀。 哦，就以前是没有的。 以前没有的。 哇。 然后这次写的这规则，它是要求怎么样来动这个球呢？ 嗯， 要求呢，就是首先它的温度要在-10度。然后正负呢可以有2度的误差，比如8度啊也可以接受，12度也可以接受，这是它的温度。再有一个要用冰箱来动。不能说拿着水还得甩的把那个血沫甩下去，就不要那样了。 我们那血沫的桶现在是没法用了， 那肯定不会用了。哎，弄一个专门的，弄一个这个专门的那种冰柜，就是在顶上开门的，脑袋顶上开门的那种，不是在侧面的，就站直了，往那儿就小柜子，就是差不多，50-60公分见方那么一个柜子，打开以后分两格的，一格放新的没用过的动好的球，另外一格呢放已经用过的球，拿去多少呢？数量也有要求，15个。 不是已经用过的，为什么还要继续动呢？ 对， 可以继续使用。 对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是继续使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刚才说这是球拿来的数量和用什么动是吧？再说动的时间，他要求这个冰球在场上就用2分钟，超过了2分钟就不用了。然后呢？这个计罚员负责这个活，这个冰箱就放在计罚席里， 他那边啊， 那就放在他那儿。其中一个计罚员负责这个事儿，一到了2分钟，他得记那时间。 嗯， 上次是什么时候换的球？一到2分钟之后，他得把门，就比赛停止以后啊，一定是比赛停止以后把门打开，站在那儿，然后边裁过来，你一看边裁开始往这儿跑了，把柜门打开，拿出一个球来等着接过。边裁递过来的球再把新球递给他，然后再把这用过的这个球放到冰柜当中的另外一个格子里， 就是刚才说的已经使用过的那 些。哎，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收回来的。 哇 啊，它是这样的一个 非常严格的一个系统了、 啊、非常严格。所以说如果说这球用了1分56秒 比赛停止了，换不换呢？不换，因为他不到两分钟。 但是超两分钟以上， 超两分钟，比如现在2分01秒了，比赛并没有停止， 对啊， 你不要开门，让他继续用。 什么时候停了？ 什么时候停了？什么时候再把门打开，准备换球？ 哦， 这是比较正规的方式。这次测试赛当中呢，你可以这样，直接到比赛停了，到2分钟了，从里边先打入球，就这么举着让他看到，过来换球来，直接交给他。但是呢，要求呢是来了以后再拿，因为手里边的温度呢会占点，它会占点温度。 对。 但是这次测试赛来，专家说不要紧，那么一点点。所以奥运会的时候呢，我们听专家的。 我觉得还是很好奇一点，就是刚才您说的，把这个球用过的还要再放回冰箱 啊。 我一直在 想 对于刚才那个问题啊，用过的干嘛还要回收放在冰箱里？我们是要有其他什么用处吗？ 用过的，因为用过的您不能随便放啊，您不能放到别处去啊，这个球不能够往外流失的，要把它收回来，收回来之后交给大会，大会统一就放的就不再用了，肯定要用新的，给我们拿来的球足够的，是保证每次都用新球，绝不会用旧球的，是，但是旧球你要保存好啊。不能说用了2分钟这个球就不用了，将来是作为训练呢，还是回收啊，还是作为纪念，还是干嘛干嘛，这是大会有统一规定。 嗯， 但是我们收回了以后，我们要放在用，就是那个用过的球的那个柜子里，然后统一交给大会。它是每局要保障15个球， 每一局 15个球开始。 哦， 如果这局打完了还剩10个球没用，人家会拿走5个用过的球，再补充5个 没用的 没用过的新球。哎， 哦， 这样做的。 哎，但是像您之前说的啊，他们放在这个冰柜里冻的这个时长， 冻的这个时长，这是一个您提的非常好，冻的这个时长都是提前最少2个小时以上，就在组委会的那个竞赛部里边专门有一个大的更大的一个冰柜在储存了。 哇， 很长时间都已经冻好了，保证的温度，它那个在冰柜里边，那专门用的，那专门有人管理球了。 哦， 啊，这到时如果球出了问题了，那可是重要事儿，拿什么打比赛啊？ 比如说我再更早一点， 更好啊，没事， 这是可以的啊。啊，恨不得前一天冻上， 前天就先跟着你跟里边搁着，保证它硬邦邦的出来，那就好啊。 对啊，你像说之前在那个屋子，它有一个更大的，那其实相当于就是把它已经更早提前冻好了。 对对对对对，最少了，我说的提前2个小时，那是最少了。 哦，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大家来说，的确是我们之前完全没有料想到啊，连球都需要提前动一下。 对，啊，各个方面都细致到无微不至啊，非常都想到了。因为国际乒联来说，1908年成立到2008年100年，现在已经113年了。它的规则，它各方面仪式感呢，啊，什么一些边边角角事儿，已经做得非常的完美了。 嗯 啊，使这项运动是一项非常文明的运动，既紧张激烈，然后呢，同时又非常文明。规则又非常健全，而且在不断的完善，使得这项运动呢成为一项艺术，我觉得可以说，啊 嗯，当然这个球啊，如果动了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时间之后啊，它在场上的这个效果可以说是用起来对于运动员来说是最好的， 最好的效果，最佳的效果。 哦，所以我们到时候其实如果真的有机会到现场去看比赛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在场边这样的一个比较有趣的环节啊。 对， 就是我们的边裁找到场边的这个计罚员去拿一个新换的这个球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家来说真的还是挺新鲜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之前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没有想到说这个打冰球就光一局比赛要被15个球。 对， 很多人我觉得可能甚至之前都会有一种想法，就是那不就是球坏了或者球飞了我们才会拿新的，没有想到它背后要有这么样的一个完整的工序去准备每一局的比赛，甚至说是每2分钟的一个比赛啊。其实这个也是根据我们进攻的这个时间，每2分钟一次去换球，是吗？ 这个呢也根据这进攻的时间，同时也根据这个球升温的情况。所以您说这刚才您说是这一个看点，我觉得也是，怎么突然间那门开开了？ 对呀， 啊，也没啥事儿啊。 到底在干嘛呢？ 突然间看这个边裁捡起球，撒丫子就往那儿跑。他会肯定使劲快速往那儿跑，他不会慢慢悠悠的。 但是我也很好奇啊，那为什么这次会把这个内容专门放到我们的规则当中，在以往的规则当中是从来没有的呢？ 这就是为了更加符合高顶级比赛的这种需要。 好，那我们对于这个 冰球要事先动好啊，也有了一个认知。那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之前同样也不是很清楚的，就是季老师也是在跟我做规则上的这个普及的时候提到了一个清雪服务这个环节。哎，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同样这也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事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节？是在每一场冰球比赛的什么样的时间去进行呢？ 对，这次上次咱们提到一点，就是这个清雪服务呢是这样的，它这个清雪服务呢最早来自呢是在规则当中写的呢是叫 commercial break， 就是商务暂停。 嗯， 实际它最早的用它的用途啊，但不是最早的用，它的用途呢就是说什么呢？这个顶级的比赛跟赞助商有沟通、有协议、有合同。他在比赛的时候要插入，在电视转播的时候要插入广告 啊， 插入广告呢又不能够因为你插入了广告影响了电视观众的观看比赛，说我看了你70秒钟的广告，然后我少看了70秒钟的比赛，这个观众就对观众不太好是吧， 对，不满意啊，没有看到精彩的进球 啊，对啊，那70秒钟万一要进球了，说刚才3-3怎么现在变成4-3了，因为这刚才我们播广告了，所以我们没看着，这样的话呢，哎，我播广告是让那边停，先不打比赛，因为我这赞助商赞助了足够的赞助 资金 所以说呢，哎，他呢值得允许为他停这么长时间。那么在国际乒联的规则当中就是这样的，一般这种情况一般都只有在顶级的比赛才会有，低级的比赛也没有人赞助你那么多的钱，所以你也搞也不用去，也没有电视转播，所以它是根据级别来确定。刚才您有这句话说的特准确，它是根据级别来定的。之所以规则这么细了，哎，之所以这样弄了而不是那样弄，它是根据级别的，什么样的级别什么样的去做就是了，是吧？不同的级别有不同的规则的要求就是了。那么这个呢，它在规则当中它是要求的是14分钟、10分钟，和6分钟的时候，然后在这就是大屏幕的时间显示这三个时间，大屏幕用的是倒计时啊，在这三个时间的时候，在比赛正常停止的时候，它会进行叫做商务暂停。但是现在呢，管它叫，因为对于观众，对于现场观众来说，你说弄一个。说这个商务暂停它是怎么回事，这哪有商务，更多的是他看到的是清雪，实际上 对， 所以你莫不如告诉现场观众啊，这就是清雪服务就完了，而且也确实是有人到上去清雪去，所以清雪服务的来历呢是从这次才开始改的， 又是这次 就是这次改的，以前不叫清雪服务，你再翻以前的包括2018至2022年的规则还写着那个商务暂停，说这次呢叫做清雪服务。那么一到这个时间之后，比赛到这时间之后的第一次停止的时候，然后这时候红灯就亮起来了，亮红灯的时候表示呢这个清雪服务开始了，然后宣告员也会宣告清雪服务，然后这时候上来，咱们安排的是上来的是12个人，4个人在从边上一组，这边一组那边一组，这是8个人，两组沿着边路这长线在进行清理，然后这边2个人那边2个人在清理门前，这样一共分成4个组，2组2人2人4人4人，整个进行这个对队员打出这个血沫子进行清理。他们主要的清理呢，还是用的是大铁板， 其实相当于就是要把冰给它抹平嘛， 就对对对，就把那个沫太多的地方给清一清。哎，他们还真能清走不少的冰沫，因为职业球员的比赛，他一个急刹车的，非常激烈，非常快，呲那冰特别多，所以呢，在很短时间之内就会产生很多的冰沫，就造成了滑行来说影响不大，主要是球走的路线，主要是球走的时候，这杆带球走 了嘛，对， 就这样的，哎，所以叫清雪服务，所以每次呢，都是在这14分、10分和6分的时候进行这个。清雪的服务 哦，所以说我们到时候在现场看比赛的时候哈，这同样也是大家的一个看点 啊。 我其实之前理解的清雪服务，我还认为是不是得有一个扫冰车，那个应该在我们这个正常的比赛过程当中它是不需要有的，可能在今天和明天的比赛的间隙是不是有可能会有 扫冰车呢？它场上去扫一次，如果是2台冰车的话也得需要5分钟时间，如果1台冰车的话得用10分钟的时间，所以呢这个叫清雪服务哈，这种商务暂停呢才一共才70秒钟 哦，它是有严格时间限制的， 有严格限制的，对，马上就开始，所以那个冰车还没转一圈呢，就已经都那个都到点了，怎么办？所以不行，就只能用这让这些小孩 人工的， 就大致弄一下就行了。哎，你们就大致人海战术，哗哗弄一下就可以了，同时也增加一点这个场上的气氛， 对， 让大家呢别什么都看不着，这空着。哎，所以又转灯又清雪服务，再加上放点 音乐 啊，放点音乐让大家很开心就行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的确是更会让在现场看比赛的观众受到影响，就是我们在电视机前说实在的，那时候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广告， 是广告。 对，我们是看不到这个清雪服务的。所以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我们之前也对于这个环节并不了解，甚至是都不知道，原来在放广告的这段时间，其实已经进行了一个对于场地上的清理。 对，现场12人已经上去了。 对，而且其实大家在看这个 CBA 比赛的时候，之前也有过印象，因为冰上的比赛和我们这种其他夏季项目的比赛有很大的区别，运动员不可能说是大汗淋漓的那种情况、但是在 CBA 的比赛当中，那运动员他出了很多的汗，他流汗在这个地板上的时候，他就及时的是需要场地的这个清理员赶紧就去把那儿要抹干净，否则的话他可能就会出现滑倒运动员的情况。但是这个其实同样也算是一种清理现场的一个环节，和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清雪服务我觉得是一个道理，一个概念。但是这个的确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啊，同样也是一个我们可以观看冰球比赛在现场的时候关注到的这个比赛之余的一些花絮的地方，就像是我们对于比赛的这个精彩的程度是非常的期待，但是同样的对于比赛之外的一些人文的环节，我觉得同样也是需要让大家有一些了解的，因为这些都是属于在冰球比赛的一部分里，甚至可以说叫冰球文化的一部分，也是能够帮助大家对于这项运动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就像您刚才一直强调过的啊，冰球协会已经成立113年了啊，它有这样一个非常丰富的这个历史在里面，它也是积累了非常多的这个文化内涵在里面的，所以的确是需要给大家做出一个更多角度的一种展现。 是的。 那当然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清雪服务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一般会有几次呢？ 啊，清雪服务是这样的，一般的会一场比赛有3局，每局当中有3次，所以这样的话一共是9次。 嗯，这是固定的， 这是固定的， 肯定会有的。 每次呢是70秒钟，3期210秒，3个200，每局当中要拿出1个210秒用于这些清雪服务。 哦， 3局等于是630秒。 嗯， 啊，然后呢，清雪服务也是有它严格的规则的。它是不是说到点就上，你什么都不用管？不是的，它不能让这个比赛呢受到影响，而且也不能够让某队由于这个事情而从中获利，哎，让某队呢而感觉到不应当，这时候不应该有停止，他希望这个时候能够打比赛，另外一方呢就是希望这会儿停一下，不要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它有哪些规定？它有一些规定。他比如说他在进了球之后他是不进入到清雪服务的。如果是多打少期间，一般人多一般人少，咱知道冰球比赛他是有时候要受罚 是导致了一般人多一般人少，就有可能有的时候会导致一般人多一般人少，由于受罚，所以这样了，这个时候呢他也是不会进入到 清 雪服 务 的。如果有队员一方队员受伤倒地在底下挺重，他也不会的。如果出现那种打架那种情况，他也不会的。那如果出现死球，他也不会进行清雪服务的。所以他是有他的规则的规定啊，这样的话呢，就既保证了这个清雪服务的进行，同时呢又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而导致比赛受到影响。 对， 是这样的。 尤其是对于比赛的走向不要产生影响。 对，比赛对走向不要受到影响啊。 那这些清雪服务的工作人员他们穿的鞋是什么样的鞋？我很好奇 啊。他们清雪服务呢，首先他们的服装要一致起来，一致起来。然后他们的冰鞋呢，就是一般冰球比赛的冰鞋就可以， 就是普通的冰鞋。 哎，对，普通冰鞋。哦、然后运动服啊或者什么的，那个更加整齐一些。然后咱们这次奥运会的比赛呢，会有男子比赛和女子比赛。那么五棵松冰场呢将会举行女子冰球比赛，然后国家体育馆的冰场呢将会举行男子冰球比赛。他们排练的很好的， 就是什么时候拐弯，怎么拐，哪个人先拐，哪个人后拐，然后全体都一致，然后血怎么往那个桶里边装，每个细小的环节都很一致。你感觉他们这几个人就像一只手伸出那个四个手指一样，都是很协调的， 就非常的整齐划一， 非常整齐划一，非常值得，很像表演一样。 对、 啊、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场上的一种表演的体现。 对对对对，就是表演。 像季老师刚才提到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历来对于这种就是要求整齐划一的一些环节上啊，我觉得我们都是做得非常优秀的，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叫传统吧。我们不管是说在这个国庆的阅兵当中大家看到的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啊，他们的那个方阵的行走，还是说哪怕我们后面当时看到的很多群众代表的那种方阵，大家都是能够做到整齐划一的。所以其实对于在冰球场上的这个清雪服务的这样一个环节，就像您说到的，它其实就是一种表演，同时呢又是对于冰球比赛，我们可以说是每一场比赛的这个时间也都是非常珍贵的。那这七十秒，虽然他是说这七十秒的时间可以说就是给广告商的，也可以说是我们清雪服务要做的这个时间是给你有一个定额的，但是我们也需要做到最完美最好的一种呈现嘛。 对对，是这样的。完了之后那个像你比如说像一开始他们做就是在测试的时候呢，他们也做了一些调整，比如刚才我说这个一边四个人是清理那个长边的，然后呢两个球门各一个，各两个人，然后清理的门前。但是呢发现呢，由于这个冰车这个门，他们进去的时候就是他们是从冰车的门进去的，进去之后离一个门近离一个门远， 对， 那这边门近的人呢就已经开始先清理了，那边要跑六十米才，那两个人要跑六十米才清理，然后完了之后呢结束的时候呢这边已经先完了，那边还在干活呢，时间上不一致了，因为它中途有一个长度六十米这样的一个冰场的距离啊。后来他们就改变了一下，远处那个搁三个人， 哦， 远处那门，一个那个，因为这个进入场地这门是在一个端区，进出这个端区呢就搁一个人， 嗯， 然后那三个人过去，三个人干，然后这边呢一个人呢干三个人的活，这边一个人干一个活，虽然人数没有均等，但是时间上合适了 啊。 等那三个人回来的时候，这一个人正好也干完了，哎，这样挺好，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这些都是期待。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听季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关于我们这个冰球比赛当中规则的一些变化啊，给大家做的这些介绍我觉得还都是非常有趣的，可以说是让我们在观看冰球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对于这项运动有了更多的一些人文角度的认识和理解。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先和大家交流到这里，也同时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季老师。 谢谢孟莹，谢谢大家。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冬日暖阳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伴着满怀期待的诚挚声音，奔向3亿人上冰雪的梦想荣光，聚焦场馆建设、城市保障，领略冬奥文化，激情赛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跟随我们的探访，走进冰雪的世界。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